你好，我是王宝令。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包 key 模式，再谈线程安全的单例模式。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提到可以用多线程版本的 if 来理解 guarded suspension 模式。不同于单线程中的 if， 这个多线程版本的 if 是需要等待的，而且呢还很执着，必须要等到条件为真。但很显然，这个世界不是所有场景都需要这么执着。有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快速放弃的。需要快速放弃的一个最常见的例子是各种编辑器提供的自动保存功能。自动保存功能的实现逻辑一般都是隔一段时间自动执行存盘操作。存盘操作的前提呢是文件做过修改。如果文件没有执行过修改操作，就需要快速放弃存盘操作。文中的示例代码将自动保存功能代码化了。很显然 ,AutoSave Editor 这个类不是线程安全的，因为对共享变量 changed 的读写没有使用同步。那如何保证 AutoSave Editor 的线程安全性呢？解决这个问题，相信你一定手到擒来了。读写共享变量 changed 的方法 ,AutoSave 和 Editor 都加呼之锁就可以了。这样做虽然简单，但是呢性能很差。原因是锁的范围太大了。那我们可以将锁的范围缩小，只在读写共享变量 changed 的地方加锁，具体实现代码如文中所示。如果你深入地分析一下这个示例程序，你会发现示例中的共享变量是一个状态变量，业务逻辑依赖于这个状态变量的状态，当状态满足某个条件时执行某个业务逻辑，其本质其实不过就是一个 if 而已。放到多线程场景里，就是一种多线程版本的 if。这种多线程版本的 if 的应用场景还是很多的，所以也有人把它总结成了一种设计模式，叫做 balking 模式。那我们就来聊聊 balking 模式的经典实现。 balking 模式本质上是一种规范化的解决多线程版本 if 的方案。对于上面自动保存的例子，使用 balking 模式规范化之后的写法如文中接下来的代码所示。你会发现仅仅是将 edit 方法中对共享变量 change 的赋值操作抽取到了 change 中，这样的好处是将并发处理逻辑和业务逻辑分开。这里我们用 synchronize 实现了 balking 模式，这种实现方法最为稳妥，建议你在实际工作中呢也使用这种方案。不过在某些特定场景下也可以使用 volatile 来实现，但使用 volatile 的前提是对原子性没有要求。在29章 copy on write 模式不是延时策略的 COW 中，有一个 RPC 框架路由表的案例。在 RPC 框架中，本地路由表是要和注册中心进行信息同步的，应用启动的时候会将应用依赖服务的路由表从注册中心同步到本地路由表中。如果应用重启的时候注册中心宕机，那么会导致该应用依赖的服务均不可用，因为找不到依赖服务的路由表。为了防止这种极端情况的出现呢， RPC 框架可以将本地路由表自动保存在本地文件中。如果重启的时候注册中心宕机，那么就从本地文件中恢复重启前的路由表。这其实也是一种降级的方案。自动保存路由表和前面介绍的编辑器自动保存原理是一样的，也可以用 balking 模式实现。不过我们这里采用 volatile 来实现，实现的代码如文中所示。之所以可以采用 volatile 来实现，是因为对共享变量 changed 的和 RT 的写操作不存在原子性的要求，而且采用 schedule with fixed delay 这种调度方式，能够保证同一时刻只有一个线程执行 auto save 方法。balking 模式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应用场景，就是单次初始化。文中接下来的示例代码就是它的实现。这个实现方案中，我们将 init 声明为一个同步方法，这样同一时刻就只有一个线程能够执行 init 的方法。init 的方法在第一次执行完会将 initted 设置为 true， 这样后续执行 init 方法的线程就不会再执行 do init 了。线程安全的单例模式本质上其实也是单次初始化，所以可以用 balking 模式来实现线程安全的单例模式。我在文中也展示了其实现的示例代码。这个实现虽然功能上没有问题，但是呢性能却很差，因为互斥锁 synchronized 将 get instance 方法串行化了。那有没有办法可以优化一下它的性能呢？办法当然是有的，那就是经典的双重检查方案。文中接下来的示例代码就是其详细实现。在双重检查方案中，一旦 singleton 对象被成功的创建之后呢， 就不会执行 synchronized singleton class 相关的代码。也就是说，此时 getInstant 方法的执行路径是无锁的，从而解决了性能问题。不过需要你注意的是，这个方案中使用了 volatile 来禁止编译优化，其原因你可以参考第一章可见性、原子性和有序性问题并发编程 bug 的源头中相关的内容。至于获取锁之后的二次检查，则是出于对线程安全性负责。整体总结来说， Balky 模式和 Guarded 的 Suspension 模式从实现上看似乎没有多大的关系， Balky 模式只需要用护士锁就能够解决，而 Guarded 的 Suspension 模式则需要用到管程这种高级的并发原语。但是从应用的角度来看，他们解决的都是线程安全的 if 语义。不同之处在于 Guarded 的 Suspension 模式会等待 if 条件为真，而 Balky 模式不会等待。Balky 模式的经典实现是使用护持锁，你可以使用 Java 语言内置的 Synchronize， 也可以使用 Java SDK 提供的 Lock。 如果你对护持锁的性能不满意，可以尝试采用 Volatile 方案，不过使用 Volatile 方案需要你更加谨慎。当然你也可以尝试使用双重检查方案来优化性能，双重检查中的第一次检查完全是出于对性能的考量，避免执行加锁操作，因为加锁操作很耗时，而加锁之后的二次检查则是出于对安全性负责。双重检查方案在优化加锁性能方面经常用到，例如第17章 read-write-lock 如何快速实现一个完备的缓存中实现缓存按需加载功能时，也用到了双重检查方案。最后照旧是给你留到课后思考题，文中示例代码中 init 的方法的本意是仅需计算一次 count 的值，采用了 balky 模式的 volatile 实现方案，你觉得这个实现是否存在问题呢？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把它分享。